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62，梁冀十八，高祖武皇帝十八。太清三年春正月丁巳朔，柳仲礼自新亭喜迎大衡，会大雾，韦灿君迷失道，彼及清堂夜已过半，力诈未合。侯景望见之，即率锐卒攻灿，灿使君主郑毅逆击之，命刘书印以周师截其后，书印未诺不敢进，亦遂败。景乘胜入灿营，左右牵灿避贼，灿不动，斥子弟力战，遂与子尼及三弟祝景构从弟昂皆战死，亲戚死者数百人。仲礼方时投注披甲，与其麾下百骑驰往救之，与景战于清堂，大破之，斩首数百级，陈淮水死者千余人。仲礼朔将及景，而贼将之伯人自后着仲礼重奸，马陷于闹，贼拒朔刺之，即将郭山时救之得免。仲礼披重疮，会稽人惠尊吮疮断血，故得不死。自是景不敢复济南岸，仲礼亦气所不复言战矣。少陵王伦复收散卒，与东扬州刺史林成功大连、新干公大成等自东道并至，更深列营于衡南，亦推柳仲礼为大都督，大连大林之地也。朝野以侯景之祸共由诸邑，以残愤发疾。更深卒，故事尚书官不以为赠，上痛惜意，特赠尚书右仆射。甲子，湘东世子方等及王僧辩均至，戊辰，封山侯郑表以北徐州降东魏，东魏徐州刺史高归彦遣兵赴之，归彦欢之族弟也。己巳，太子迁居永福省，高州刺史李谦士、天门太守樊文角将援兵万余人至城下，台城与元军信命久绝，有杨车儿献策，作纸螭，系以长绳，写翅于内，放以从风，寄达众军，题云：“得螭送元军，赏银百两。”太子自出太极殿前，乘西北风纵之，贼怪之，以为压胜，射而下之。元军牧人能入城送旗者，鄱阳世子嗣左右李朗请先受鞭，诈为得罪，判投贼，因得入城。城中方知援兵四级，举城鼓噪，上以朗为直阁将军，赐金遣之。朗原中山之后，萧行昼伏，积日乃达。癸未，鄱阳世子嗣、永安侯阙、庄铁、杨押人、柳敬礼、李谦士、樊文角将兵渡淮，攻东府前栅，焚之。侯景退。 众军营于清溪之东。千氏文角率锐卒五千独进深入，所向摧靡，至孤守桥东。景将宋子仙伏兵击之，文角战死，千氏遁还。敬礼，仲礼之弟也。仲礼神情傲狠，凌灭诸将。少陵王伦每日执鞭至门，以移时伏见。尤氏与伦及林成功大连深相仇怨。大连又与永安侯阙有隙，诸军互相猜阻，莫有战心。援军出至，健康市民扶老携幼以后之，才过淮即纵兵飘掠。尤是市民失望，贼中有谋应官军者，闻之一止。王显贵以寿阳降东魏。林贺王继世吴郡故野王起兵讨侯景，二月己丑引兵来至，初台城之壁也，公卿以食为念，男女贵贱并出富米，得40万斛，守诸府葬钱帛50万亿，并据德阳堂而不被新除余言。至是坏尚书省为新，撤剑错以四马，渐进又四以犯。军事无邪，或竹凯熏熟补阙而食之。遇甘露除有甘苔，味酸咸，分给战士。军人屠马于殿省间，杂以人肉，使者必病。侯景仲一击，超略无所获。东城有米，可支一年。援军断其路，又闻荆州兵将至，景甚患之。王伟曰：“今台城不可猝拔，援兵日盛，吴军乏食，若伪求和以缓其势，东城之米足之一年。因求和之计，运米入石头，援军必不得动。然后修饰西马，善修器械，自其懈怠击之，一举可取也。”景从之，遣其将人曰于子越至城下，拜表求和，起赴先阵。太子以城中穷困，白上请许之。上怒曰：“和不如死。”太子故请曰：“侯景围逼已久，援军相仗不战，宜且许其和，更为后图。”上持回久之，乃曰：“汝自图之，勿令取笑千载。”遂报许之。景起割江右四州之地，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，然后即江。中领军傅齐故正曰：“其有贼举兵围攻阙，而更与之合乎？此特欲却援军耳。戎狄受心，必不可信。且宣城敌肆之众，国命所系，岂可为之？尚乃以大器之地石成功大款为侍中，出至于景，又斥诸军不得复进。”下诏曰：“善兵不战，止戈为武，可以景为大丞相，都督江西四州诸军事，豫州牧，河南王如故。”己亥， 设坛于西华门外，遣仆夜王客、上甲侯韶、吏部郎萧撮与余子月人曰王伟登坛共盟。太子詹氏柳金出西华门，景出栅门，遥相对，更杀生歃血为盟。既盟，而景常为不解，专修铠仗，托云无船不得即发，又云恐南军见孽，遣石成公还台求宣城王出送，要求稍广，了无去志。太子知其诈言，犹机迷不决。韶亦之孙也。庚子，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礼，前清济二州刺史湘潭侯退，西昌侯世子玉众合三万至于马昂州，景绿旗自白下而上，起云：请北军拒还南岸，否尔防臣即将。太子极乐会礼，自白下城移军江潭苑，退挥之子也。辛丑，以少陵王伦为司空，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，柳仲礼为侍中，尚书右仆射。景以余子月人曰傅士哲，皆为仪同三司。夏侯伯为豫州刺史，董少先为东徐州刺史，徐思玉为北徐州刺史，王伟为散骑常侍，上以伟为侍中。乙卯，景又起曰：是有西岸信至，高城已得寿阳、钟离，臣今无所投足，求借广陵并谯州，赐得寿阳及奉还朝廷。又云：援军既在南岸，须于京口渡江。太子并答许之。癸卯，大赦。庚戌，景又起曰：永安侯阙直隔赵威方，贫隔诈建构云：天子自与汝盟，我终当破汝。启赵侯及威方入，即当引路。上遣吏部尚书张婉召阙，辛亥，以阙为广州刺史，威方为盱眙太守。阙雷起故辞，不入，赏不许。阙先遣威方入城，因欲南奔。少陵王伦泣谓阙曰：围城既久，圣上忧危，臣子之情切于汤火，故欲且蒙而遣之，更深后继，成命已决，何得俱为？时台使周时珍、东宫主书左法生在伦所，却谓之曰：侯景虽云欲去而不解常为，亦可见也。今赵仆入城，何益于事？时珍曰：敕旨如此，郎哪得辞？却意上奸，伦大怒，谓赵伯超曰：谯州为我斩之，持其首去。伯超挥刃免却曰：伯超食君侯，刀不食也。却乃流涕入城。上长书四，即围城日久，上除书如皆绝，乃食箕子。伦因使者赞通，赏箕子数百枚， 上首字料简，虚系哽咽。湘东王亦君于颍州之武城，湘州刺史河东王玉君于青草湖，信州刺史贵阳王操君于西峡口。托云似四方援兵，烟流不尽。中纪是参军萧奔，骨梗是也，以义不早下，心非之。常与义双路，十子未下。奔曰：“殿下都无下意。”义深贤之，即得上敕，意欲悬师。奔曰：“请以人臣举兵向阙，今若放兵，未及渡江，童子能斩之矣，必不为也。大王以十万之众未见贼而退，奈何？”亦不悦，未己因事杀之，造亦之孙也。东魏河内民四千余家，以为北徐州刺史司马懿其乡里也，乡帅归之。丞相太欲封邑，亦故辞曰：“士大夫远归黄化，亦岂能率之？买义士以求荣，非所愿也。”侯景运东府米入石头，既毕，王伟闻荆州军退，援军虽多，不相统一，乃说景曰：“王以人臣举兵，为首攻阙，比汝非主，惭秽宗庙。卓王之发不足数罪，今日持此，与安所容身乎？背盟而结，自古多矣，愿且观其变。”临贺王正德亦谓景曰：“大功垂就，岂可弃去？”景遂上启，臣弟实施，且曰：“臣方士魁为，所以冒臣党职，陛下重视虚诞，勿闻实录，以妖怪为家珍，以天谴为无咎，敷衍六艺，排并前儒，王莽之法也，以铁为祸，轻重无常，公孙之志也，滥扬捐印，朝章比杂，更使赵伦之化也，豫章以所天为血仇，少陵以复存而官布，石虎之风也，修建浮屠，百度米费，使四民积馁，昨荣姚兴之代也。”又言：“健康公事重耻，陛下唯与主书参断万机，正以会成，诸燕豪盛，众僧殷实，皇太子朱玉嗜好酒色嗜丹，吐言止于轻薄，富勇不出丧中，少陵所在残破，湘东群下贪纵，南康定襄之属，皆如木猴而冠耳。亲为孙侄，未则藩平，臣至百日，谁肯秦王？此而灵长未之有也。昔御权兵谏，王族改善，今日之举，复奚罪乎？伏愿陛下小惩大戒，放禅纳中，使臣无再举之忧，陛下无应承之辱，则万幸幸甚。上懒起，且惭且怒。三月丙辰朔，立坛于太极殿前，告天地，以景为盟，举封古造。初，必成之日，男女十余万， 换甲者20000余人。被围祭酒，人多身肿气急，死者18-9，成城者不满4000人，率皆累喘。横尸满路，不可一埋，烂肢满沟，而众心犹望外援。柳仲礼为具祭妾，置酒作乐，主将日王请战，仲礼不许。安南侯俊说少陵王伦曰：“成威如此，而都督不救，若万一不虞，殿下何言自立于世？今宜分军为三道，出贼不易攻之，可以得志。”伦不从。柳金登城为仲礼曰：“汝君父在难，不能竭力，百世之后为汝为何？”仲礼亦不以为意。赏问策于金，对曰：“陛下有少陵，臣有仲礼，不忠不孝，贼何由平？”戊午，南康王会礼与杨押人赵伯超等进营于东府城北，曰夜渡军。继而押人等小游未至，景仲决之，营未立。景使宋子先击之，赵伯超望风退走，会礼等兵大败，斩及溺死者5000人。景击其首于阙下，以示城中。景又使于子越求和，上使御史中丞沈俊至景所，景时无去至，谓俊曰：“今天时方热，君未可动，其且留京师立孝。”俊发愤责之，景不对，横刀叱之。俊曰：“父恩忘义，违弃祖盟，故天地所不容。沈俊50之年，常恐不得死所，何谓以死相拒也？因敬去不顾。”景以其忠直舍之。于是景决石阙潜水，百道攻城，昼夜不息。少陵世子坚屯太阳门，终日仆饮，不恤吏事。其叔佐董勋、熊谭朗恨之。丁卯，夜向晓，勋谭朗于城西北楼引景仲登城。永安侯却力战，不能却，乃排闼入起上云，城已陷。上安卧不动，曰：“有可一战乎？”却曰：“不可。”上叹曰：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？”因谓却曰：“汝速去，欲汝父，勿以二公为念。”因使未落在外诸君。俄而景遣王伟入文德殿奉业，上命牵连开户引伟入。伟拜成景起，称为奸佞所逼，领众入朝，惊动圣宫，今意却待罪。上问景何在，可召来。景入见于太极东堂，以甲士500人自卫。景齐丧殿下，典仪引咎三公榻。上神色不变，问曰：“卿在军中日久，吾乃为劳。”景不敢仰视，汗流披面，又曰：“ 请河州人而敢至此，妻子犹在北耶？”景皆不能对。人曰从旁带对曰：“陈景妻子皆为高士所图，唯以一身归陛下。”上又问：“出渡江有几人？”景曰：“千人。”为台城几人？曰：“十万。”今有几人？曰：“率土之内莫非己有。”上俯首不言。景复至永福省见太子，太子亦无惧容，侍卫皆惊散。为中庶子徐痴、通事舍人陈俊因不害侧室。痴谓景曰：“侯王当以礼献，何得如此？”景乃拜。太子语言又不能对。景退，谓其襄公王僧贵曰：“吾常扩安对阵，使任交下而意气安缓，了无不心。今见萧公使人自赦，岂非天威难犯？吾不可以再见之。”于是西撤两宫侍卫，纵兵掠剩余服御宫人皆尽，收朝氏王侯，送永福省，使王维守武德殿，与子越屯太极东堂，矫诏大赦。自加大都督、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健康市民逃难四出，太子衔马萧允至京口，端居不行，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如何可逃？祸之所来，皆生于利，苟不求利，祸从何生？”己巳，景遣石成公大款，以诏命解外援军。柳仲礼召诸将议之。少陵王伦曰：“今日之命，委之将军。”仲礼熟视不对。裴之高、王僧辩曰：“将军拥众百万，至宫阙沦没，正当犀利决战，何所多言？”众礼竟无一言。诸军乃随方各散。南兖州刺史林成公大连、湘东世子方等、鄱阳世子嗣、北兖州刺史湘潭侯退、吴郡太守袁君正、晋陵太守陆京等各还本镇。君正昂之子也。少陵王伦本会稽。仲礼及弟敬礼杨押人王僧辩、赵伯超并开营降，军士莫不叹愤。仲礼等入城，先拜景，而后见上，上不语言。仲礼见父金，金痛哭曰：“汝非我子，何劳相见？”湘东王毅使权威将军会稽王林送米20万担以馈军，至姑熟，闻台城县沉米于江而还。景命烧台内积尸，并睹未决者亦聚而焚之。庚午，赵征镇牧守可复本任。景留柳敬礼杨押人，而遣柳仲礼归司州，王僧辩归敬陵。初， 临贺王正德与景曰：“平城之日，不得全二公。”即城开，正德率众挥刀欲入，景先使其徒守门，故正德不果入。景更以正德为侍中、大司马，百官皆复就职。正德入见上，拜且泣。上曰：“辍其泣矣，何皆及矣？”秦郡、阳平、盱眙三郡皆降景。景改阳平为北沧州，改秦郡为西兖州。东徐州刺史湛海珍、北青州刺史王凤伯并以地降东魏。青州刺史明少侠、山阳太守萧林弃城走，东魏据其地。侯景以仪同三司萧雍为南徐州刺史，待西昌侯渊藻镇京口，又遣其将徐相攻晋陵，陆京以郡降之。初，上以河东王玉为襄州刺史，徙襄州刺史张纂为雍州刺史，代岳阳王察。纂视其才望，清誉少年，迎后有缺。欲至，简括州府，赴杜氏，留纂不遣。闻侯景作乱，颇凌促纂，纂恐为所害，青州夜遁，将之拥部，复虑察拒之。纂与湘东王亦有旧，与因之以杀欲兄弟，乃如江陵及台城县，诸王各还州镇，欲自湖口归湘州。贵阳王造以荆州都府留军江陵，欲待义至拜业，乃还信州。纂谓一书曰：“河东带强上水，欲袭江陵，岳阳在拥，共谋不成。江陵游军主朱荣亦遣使告义云：贵阳留此，欲应欲察。”亦据凿船沉米展览，自蛮中步道驰归江陵，求造杀之。侯景以前临江太守董少先为江北行台，使击上首敕，召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礼。壬午，少先至广陵，众不满200，皆饥日饥疲。会礼士马甚盛，辽左说会礼曰：“景以献京邑，与先除诸藩，然后篡位，若四方拒绝，力当溃败。奈何委泉州之地以资叩首，不如杀少先，发兵固守，与魏联合，以待其变。”会礼素诺，即以诚受之。少先既入，众莫感动。会礼弟通礼，请先还健康，谓其子曰：“事既如此，岂可何家受弊？前途一丝利效，但未知天命如何耳。”少先吸收广陵文武部曲，铠杖金帛，遣会礼单马还健康。湘潭侯退与北兖州刺史定襄侯之出奔东魏。侯景以萧弄章为北兖州刺史，周民发兵拒之。 景遣直阁将军杨海将兵助之，海以其众降东魏。东魏遂据淮阴，之伪之子也。鬼谓侯景遣于子越等将雷兵数百东掠吴郡。新城戍主戴僧悌有精甲五千，遂太守袁君正曰：“贼今伐时，台中所得不知一旬，若闭关据守，立可饿死。土豪陆应公恐不能胜，而资产被掠，皆劝君正迎之。”君正素怯，载米及牛酒交迎。子越执军政，掠夺财物子女，东人皆力保拒之。景又以人约为南道行台，镇孤熟。夏四月，湘东世子方等至江陵，湘东王毅使之台城不守，命于江陵寺旁七里树木为栅，绝嵌三重而守之。东魏高越等攻魏颍川不克，大将军程一兵助之，道路相继，余年犹不下。山路中武公刘丰生见策，掩为水以灌之，城多崩颓。越西众分修迭进，王思政身当使时，与士卒同劳苦，城中泉涌悬釜而吹。太师太遣大将军赵贵督东南诸州兵救之，自长社以北皆为卑泽，兵至壤不得前。东魏使善射者乘大舰临城射之，城垂陷。燕郡景惠公慕容绍宗与刘丰生临燕视之，见东北沉起，同入舰作避之，俄而暴风至，远近晦明，懒断飘船径向城。城上人以长钩牵船，弓弩乱发，绍宗覆水溺死。风声游上向土山，城上人射杀之。甲辰，东魏晋大将军渤海王成为相国，封齐王，加书礼。丁未，常入朝于夜，故辞不许。常召将佐密议之，皆劝常宜应朝命，独散骑常侍陈元康以为未可，常由是贤之。崔歇乃见陆元圭为大行台郎，以分元康之权。湘东王毅之入元也，令所都诸州皆发兵。雍州刺史岳阳王察、前府司马刘方贵将兵出汉口，亦召察使自行，察不从。方贵前与亦相知，谋袭襄阳，未发。会察以他事召方贵，方贵以为谋泄，遂据樊城拒命。察遣军攻之，亦后资遣张纂使赴阵，纂至大堤，察以拔樊城，斩方贵。纂至襄阳，察推迁未去，但以城西白马寺处之。察有总军府之政，闻台城县，遂不受待。 驻防渡岸，待纂曰：“观岳阳是不容使军，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祸。”暗计襄阳豪族兄弟九人，皆以骁勇著名。纂乃与暗结盟，着妇人衣，乘轻步舆，逃入西山。察使暗将兵追擒之，纂起为沙门，更名法纂，察许之。荆州长史王充等上谏于湘东王毅，请以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主盟，亦不许。秉臣又请以司空主盟，亦不许。上虽外为侯景所制，而内甚不平。景欲以宋子仙为司空，上曰：“调和阴阳，安用此物？”景又请以其党二人为便殿主帅，上不许。景不能抢，心甚惮之。太子入，弃剑，上曰：“谁令汝来？若社稷有灵，犹当克复，如其不然，何事流涕？”景使其军士入职省中，或驱驴马带弓刀出入宫廷，上怪而问之。直阁将军周时珍对曰：“侯丞相假释。”上大怒，斥时珍曰：“是侯景，何谓丞相？”左右皆惧。事后上所求多不遂至，尹善亦为所裁决，忧愤成疾。太子以幼子大元主湘东王毅，并剪爪发以祭之。五月丙辰，上卧静居殿，口苦，所觅不得，再曰：“贺贺。”遂卒，年86。景密不发丧，迁殡于朝阳殿，迎太子于永福省，使如常入朝。王伟、陈庆皆是太子，太子呜咽流涕，不敢谢声。殿外文武皆莫知之。东魏高岳几师慕容绍宗等志气沮丧，不敢复逼长社城。陈元康言于大将军程曰：“王自辅政以来未有殊功，虽破侯景，本非外贼，今颍川垂陷，愿王自以为功。”常从之。戊寅，自将部骑10万攻长社，亲临作宴，宴三绝。常怒，推覆土者及囊，并塞之。辛巳，法高祖丧，生子宫于太极殿。是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侯景出屯朝堂，分兵守卫。壬午，赵北人在南为奴婢者，皆免之，所免万计。景或更加超卓，计收其利。高祖之末，健康市民服食弃用，征上豪华，粮无半年之储，常资四方伪书，自景作乱，道路断绝，数月之间人至相识，犹不免饿死，存者百无一二。贵戚豪族皆自出彩旅， 田尾沟壑，不可生计。鬼谓景遣仪同三司来亮入渊陵，宣城太守杨白华诱而斩之。甲申，景遣其将李贤明攻之，不克。景又遣中军侯子建入吴郡，以襄公苏单于为吴郡太守，遣仪同、宋子仙等将兵东屯钱塘。新城戍主戴僧悌拒之，御史中丞沈俊避难东归，至吴兴。太守张胜与之合谋，举兵讨景。胜季之子也。东扬州刺史林成功大连亦拒州，不受景命。景号令所行为吴郡以西、南陵以北而已。魏赵太和中待人改姓者皆复其旧。六月丙戌，以南康王惠礼为侍中、司空。丁亥，立宣城王大器为皇太子。初，侯景将使太常卿、南阳刘知林受临贺王正德喜寿，知林剃发僧服而逃之。知林博学能文，常为湘东王毅长史，将归江陵，亦素及其才。己丑，知林至夏口，以密送药杀之，而自为至明，后其复赠。人臣封皇子大新为浔阳王，大款为江陵王，大林为南海王，大连为南郡王，大春为安陆王，大成为山阳王，大封为宜都王。常设城中无言，人病卵种，死者十八九。大风从西北起，吹水入城，城坏。东魏大将军程令城中曰：有能升至王大将军者，封侯。若大将军身有损伤，亲近左右皆斩。王思政率众据土山，告之曰：吾力屈计穷，唯当以死谢国。因仰天大哭，西向再拜，欲自刎。都督洛逊曰：公常欲逊等，汝击我头出降，非但得富贵，亦完一成人。今高相既有此令，公独不哀士卒之死乎？众共执之，不得隐绝。程潜通直散骑赵彦深就土山未以白羽扇，执手深意牵之以下。程不令败，言而礼之。司政出入颍川，将士八千人，及城县才三千人，足无叛者。程西散配其将卒于远方，改颍州为郑州。李煜司政甚重。西阁祭酒卢潜曰：司政不能死节，何足可重？程谓左右曰：我有卢潜，乃是更得意王司政，潜杜氏之曾孙也。初，司政屯襄城，欲以常设为邢台治所，遣使者魏仲起陈于太师太，并致书于西州刺史崔游。游复书曰：襄城控带经络， 实当今之要地，如有动静亦相应接。颍川既临寇境，又无山川之故，贼若前来，竟至城下，莫若顿兵相城为行台之所。颍川至州，遣良将镇守，则表里交固，人心亦安，纵有不虞，岂能为患？众见态，俱以启闻。太令依邮策，司政故请，且曰：贼水攻积年，陆攻三年之内，朝廷不凡复旧。太乃许之，即长赦不守，太深悔之。由孝芬之子也，侯景之南畔也。丞相太恐东魏复取景所部地，使诸将分守诸城，即颍川县，太以诸城道路阻绝，皆令拔军还。上甲侯韶，自建康出奔江陵，称受高祖密诏征兵，以湘东王毅为侍中，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司徒承志自于藩镇，并加位号。宋子仙为代僧替，不克。丙午，吴道陆吉等起兵袭吴郡，杀苏单于，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宁为主。临贺王正德愿侯景卖己，秘书找鄱阳王范，使以兵入，景遮得其书。癸丑，亦杀正德。景以仪同三司郭元建为尚书仆射，北道行台，总江北诸军事，镇新秦，封元罗等诸元十余人皆为王。景爱永安侯阙之勇，常置左右。少陵王伦遣遣人呼之，却曰：景轻佻，一夫利耳，我欲手刃之，正恨未得其变，请还起家王，勿以阙为念。景与阙游中山，引弓射鸟，因欲射景，弦断不发，景绝而杀之。湘东王毅娶徐孝嗣孙女为妃，生世子方等，非丑而妒，又多失性，亦二三年移至其室。非文亦当至，以一木苗为半面妆以待之，亦怒而出，故方等亦无宠。即自建康还江陵，亦见其御军合整，使探其能，入告徐飞，飞不对，垂泣而退，亦怒，书其惠性，绑于大阁。方等见之，亦惧。襄州刺史河东王玉骁勇得士心，亦将讨侯景，遣使督其粮众。玉曰：各自军府，合乎利人。使者三反，玉不与。方等请讨之，亦乃以少子安南侯方举为襄州刺史，使方等将精卒二万送之。方等将行，谓所亲曰：是行也，吾必死之，死得其所，无复惜恨。侯景以赵威方为豫章太守，江州刺史浔阳王大新 遣军拒之。秦威方，系周玉。威方逃还建康。湘东世子方等均至麻西，河东王玉将7000人击之，方等均败溺死。安南侯方据收余众还江陵，湘东王亦无妻容，亦宠姬王氏，生子方珠。王氏卒，亦以徐妃为之，逼令自杀，匪父景死，葬以庶人礼，不听诸子制服。西江都护陈霸先欲起兵讨侯景，景使人有广州刺史袁景仲，许奉以为主。景仲由是赴景，因图霸先。霸先知之，与常州刺史王怀明等集兵南海，持檄以讨仲景，曰：“袁景仲与贼合纵，朝廷遣曲阳侯伯为刺史，君以顿朝廷。”景仲所不闻之，解弃景仲而散。秋7月甲寅，景仲亦于阁下。霸先迎定州刺史萧伯镇广州。前高州刺史蓝玉亲之弟也，与其诸弟山右史兴等十郡，公兼衡州市欧阳伟。伯使霸先救之，西秦玉等。伯因以霸先兼史兴郡事。湘东王亦遣竟陵太守王僧辩、信州刺史东海鲍权及湘州，分给兵粮，克日就到。僧辩以竟陵部下未尽至，欲似重疾然后行，与权入白邑，求申期。亦宜僧辩观望，暗见厉声曰：“卿但行俱命，欲同贼也，今日唯有死耳。”因着僧辩，中其左臂，闷绝，久之方苏，即送狱。权震步不敢言。僧辩母徒行流涕入泻，自沉无讯。亦一解，赐以良药，故得不死。丁卯，鲍权独将兵伐湘州，陆吉等竟为暴掠，无人不复。宋子仙自钱塘悬军击之，人须即弃城奔海沿，子仙复据吴郡。戊辰，侯景至吴州于吴郡，以安陆王大春为刺史。庚午，以南康王惠礼兼尚书令。鄱阳王范闻建康不守，戒严欲入，辽左或说之曰：“今魏人已据寿阳，大王遗族，则鲁冀必亏合肥，前贼未平，后成失守，将若之何？不如待四方兵集，使良将将精卒复之，进不失秦王，退可固本根。”范乃止。会东魏大将军常遣西兖州刺史李伯木逼合肥，又使魏收为书御范。范方谋讨侯景，解东魏为援，乃率战士20000出东关，以河州书伯木，并遣资义刘灵义送二子秦广为至于东魏以起师。范屯濡须 以待上游之军。遣世子嗣将千余人守安乐栅，上游诸军皆不下，犯粮乏，采孤败灵偶以自己。秦广至夜，东魏人竟不畏出师，犯进退无计，乃溯流西上，军于宗阳，景出屯孤熟，范将裴之悌以众降之，之悌之高之地也。东魏大将军程异业辞爵位书礼，且请立太子。程谓济阴王辉业曰：“必读何书？”辉业曰：“朔寻医祸之传，不读草马之书。”八月甲申朔，侯景遣其中军都督侯子建等击吴兴。己亥，抱拳军于石果寺，河东王玉逆战而败，辛丑又败于橘州，斩及逆死者万余人。欲退保长沙，众引军围之。辛卯，东魏立皇子长仁为太子。渤海文襄王成以其弟太原公杨次长异常忌之，杨身自晦逆，言不出口，常自贬退，与成言无不顺从。成轻之，常曰：“此人亦得富贵，相书以何可解？”杨为其夫人赵郡李氏迎福丸小家，成者夺取之，夫人或会未语。杨笑曰：“此物犹应可求，兄须何容吝惜？”成或愧不取，杨即受之，亦无事让。每退朝还地，则闭阁静坐，虽对妻子，能静日不言。或时谈显奔月，夫人问其故，杨曰：“唯尔慢戏。”其实盖欲习劳也。成获徐州刺史蓝钦子京以为善奴，亲请赎之，不许。京屡自诉，成杖之曰：“更诉，当杀汝。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，成在夜居北城东伯堂，避琅琊公主，欲其往来无间。侍卫者常遣出外。辛卯，成与散骑常侍陈元康、吏部尚书侍中杨殷、黄门侍郎崔继书秉左右，谋受魏善，赎拟百官。蓝京进食，成却之，谓诸人曰：“昨夜梦此奴啄我，当即杀之。”经闻之，掷刀盘下，冒言进食。成怒曰：“我未所食，何谓俱来？”经挥刀曰：“来杀汝。”成自投伤足，入于床下。贼去床，视之，因狼狈走，一意削。季书匿于侧中，元康以身避城，与贼争刀被伤，常出。库直王弘冒任御贼，河西射勒斗死，时变起仓促，内外震骇。太原公杨在城东双堂闻之，颜色不变，指挥部分入讨群贼， 斩而栾之。徐出曰：“奴反，大将军被伤，吾大苦也。”内外莫不惊异。杨密不发丧。陈元康手书慈母，口瞻使公曹参军祖挺作书陈便宜，至夜而卒。杨病之地中。乍云出使，虚除元康中书令，以王弘为领左右都督。弘姬之子也。勋贵以重兵接在兵州，劝杨早如晋阳，杨从之。夜召大将军都护太原唐雍，使部分将士镇遏四方。雍支配须臾而毙，杨尤是重之。癸巳，杨讽东魏主以立太子大赦，成死问见禄。东魏主窃谓左右曰：“大将军今死，似是天意，威权当复归帝室矣。”杨留太尉高岳、太保高隆之、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、侍中杨殷守夜，于勋贵皆自随。甲午，入夜东魏主于朝阳殿，从甲士八千人，登阶者二百余人，皆攘袂叩刃，若对严敌。令主者传奏曰：“臣有家事，须意晋阳。”再拜而出。东魏主失色，目送之曰：“此人又似不相容，朕不知死在何日。”晋阳旧臣速将速清扬，及至大会文武，神采英畅，言辞敏洽，众皆大惊。成政令有不便者，杨皆改之。高隆之、司马子如等务度支尚书崔仙，奏仙及崔季书过恶，编二百洗编。侯景以宋子仙为司徒，郭子建为尚书左仆射，与领军人约等四十人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仍照自今开府仪同，不须更加将军。事后开府仪同至多，不可复计矣。濮阳王范自宗阳遣信告江州刺史浔阳王大新，大新遣信邀之，范引兵诣江州，大新以彭城处之。吴兴兵力寡弱，张胜书生不嫌军旅，或劝胜效元军政以郡迎侯子建。胜叹曰：“原是事迹忠贞，不义军政一旦挥之，吾岂不知吴郡寂寞，吴兴势难久全，但以身许国，有死无二耳。”九月癸丑朔，子建军至吴兴，胜战败，还府，整服安坐。子建直送健康。侯景加其守节，欲活之。胜曰：“吾忝任专程，朝廷轻微，不能匡复，今日速死为幸。”景犹豫全其一子。胜曰：“吾一门已在鬼路，不救儿虏求恩。”景怒，尽杀之，并杀沈俊。河东王玉告急于岳阳王察， 察留资义参军济阳蔡大宝守襄阳，率众二万，计二千，伐江陵以救襄州。襄东王毅大惧，前左右就狱中问计于王僧辩。僧辩具陈方略，亦乃赦之，以为城中都督。乙卯，察至江陵，左十三营以攻之。会大雨，平地水深四尺，察军弃举。亦与新兴太守杜泽有旧，密邀之。乙丑，泽与兄及岸弟右安、兄子堪各率所部降于邑。俺请以五百骑袭襄阳，昼夜兼行，去襄阳三十里，城中绝之。蔡大宝奉察母公宝林登城拒战，察闻之，夜遁，弃粮食金帛铠杖于碱水，不可生计。张纂病卒，察再以随军，即败走，守者恐为追兵所及，杀之，弃尸而去。察至襄阳，暗奔广平，依其兄南阳太守偃。襄东王毅以抱拳为长沙久不克，怒之，以平南将军王僧辩代为都督，属权实罪，命舍人罗仲欢与僧辩协行。权闻僧辩来，愕然曰：“得王敬陵来助我，贼不足平。”伏席待之。僧辩入，背拳而坐，曰：“暴狼，卿有罪，今只使我所轻，请勿以故意见欺。”使众欢宣令，所知床侧。权未起自身，且谢燕缓之罪，亦怒解，遂释之。冬十月癸未朔，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。初，溧阳太守庄铁率众归浔阳王大新，大新以为豫章内史。铁至郡即叛，推关宁侯勇为主，勇范之弟也。丁酉，铁引兵袭浔阳，大新遣其将徐嗣辉逆击破之，铁走至建昌。光远将军韦构邀击之，铁失其母弟妻子，单骑还南昌。大新遣构将兵追讨之。宋子仙自吴郡趋钱塘，刘神茂自吴兴趋富阳，前五州刺史富阳孙国恩以城降之。十一月乙卯，葬武皇帝于休陵，庙号高祖。百骑遣使入贡，见城关荒僻，异于向来，哭于端门。侯景怒，路送庄严寺，不听出。壬戌，宋子仙急攻钱塘，待僧替降之。岳阳王察使将军薛辉攻广平，拔之，或渡岸，送襄阳。察拔其舌，鞭其面，肢解而烹之，又发其祖父墓，焚其骸而扬之，以其头为漆碗。察既与襄东王毅为敌， 恐不能自存，遣使求援于魏，请为附庸。丞相太令东阁祭酒荣权始于襄阳，亦使司州刺史柳仲礼镇静陵以图察。察惧，遣其妃王氏及世子辽为质于魏。丞相太欲经略江汉，以开府仪同三司杨忠都督三京等十五州诸军事。朕攘城，仲礼至安陆，安陆太守柳协以城降之。仲礼留长史马秀与其弟子礼守之，率众一万趋襄阳。太遣杨忠及邢台仆射长孙简将兵击仲礼以救察。宋子先乘胜渡浙江至会稽。少陵王伦闻钱塘已败，出奔鄱阳。鄱阳内史开见侯藩以兵拒之，范进击藩破之。为杨忠将至益阳，太守马伯符以下叉城降之。忠以伯符为向导，伯符秀之子也。南郡王大连为东阳州刺史，时会稽丰沃，胜兵数万，粮仗山积。东土人乘侯景残虐，贤乐为用，而大连朝夕酣饮，不恤军事。司马东阳刘毅凶狡残暴，为众所患，大连悉以军事委之。十二月庚寅，宋子先攻会稽，大连弃城走，亦奔还乡里，寻以其众降于子先。大连欲奔鄱阳，亦为子先向导，追及大连于信安，直送健康。帝闻之，引为自闭，掩媚而泣。于是三吴尽没于景。公侯在会稽者，据南渡岭。景以刘毅为东阳太守，收其妻子为质。已有东魏以兵州刺史彭乐为司徒。少陵王伦进至九江，浔阳王大新以江州让之，伦不受，引兵西上。始兴太守陈霸先结郡中豪杰欲讨侯景，郡人侯安都、张思等各率众千余人归之。霸先遣主帅杜僧明将二千人遁于岭上。广州刺史萧伯遣人指之曰：“侯景枭雄，天下无敌。前者援军十万，士马精强，犹不能克。君以区区之众，将何所知？”如闻岭北王侯又皆鼎沸，亲寻干戈，以君书外，俱可暗投。未若且留始兴，姚章生事，保泰山之安也。霸先曰：“仆贺国恩，往闻侯景渡江，急欲复原，遭执袁兰梗我中道。今京都覆没，君辱臣死，谁敢爱命？君侯体则皇之，任重方悦，遣仆一君犹贤乎矣，乃更止之乎？”乃遣使见道一江陵，受湘东王毅节度。时南康土豪蔡路阳起兵拒郡， 伯乃以父心谭士远为曲江令，与陆养相结，同恶霸先，为杨忠拔随郡，执太守环河。东魏使金门公潘乐等将兵五万袭司州，自使夏侯强降之。于是东魏尽有淮南之地。